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从公开的女权主义者和潜在的独身主义者转变为爱情至上者，林星自己也难定义这究竟算是信念的弃守呢，还是生活的觉醒。他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个转变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独立、毅力、信心一一交出的过程，剩下的只有依赖和对挚爱终将归于平淡的恐惧。在逃出潭柘寺塔院之后，林星在山侧的一片深深的竹林中躲藏了很久，他不想见到任何人。艾丽和阿欣大声呼喊着找到他，并用出租车把他送回家时，已经是那一天的黄昏。客厅里被漆成淡黄色的墙面上，夕阳显得有些刺目。吴晓正在卫生间洗脸擦油地收拾自己，从那被发胶僵得极其有型的头发上可以猜到吴晓正准备外出。林星进门时，吴晓的眼睛甚至没有离开镜子，只是随意地问道： 你见到那个老中医了吗？怎么去了一整天呢？ 林星坐在沙发上没有回答，仅仅欲言又止地应了一声。 吴晓从卫生间出来了，他说：我们有几个朋友要聚一聚，我得赶快走了。 林星看他，林星有很多话像在此刻对他说，可吴晓行色匆匆。林星已经很久没见到吴晓如此精心地打扮自己了，以致让林星无端地联想到吴晓过去每晚都乐此不疲的那种要求，也有多日没再来过。由此林星竟突然有了一个重大的醒悟，他其实早该意识到的，最有可能夺走他们现在的幸福的不是吴晓的爸爸，而是他们自己。林星压抑着不安，掩饰着怀疑问：你上哪儿去？跟谁去啊？ 几个过去的朋友你不认识的。 吴晓像是想起要带什么东西，手忙脚乱地跑到卧室里翻找。他的口气那么敷衍，甚至对为什么不带他去不做一句解释。林星坚持问：你们到哪儿去聚？ 吴晓跑了出来，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答非所问：我得走了，你自己弄点东西吃吧。 林星叫住他。林星并不想真不让他去，但是作为一种测试，他说：吴晓，我今天不舒服，你能不能在家陪我？ 吴晓眉头马上皱了起来：哎呀，不行啊，我都跟人家约好了。 林星看看他，目光中没有妥协的意思。吴晓上前来，在林星的额头上形式主义地摸了一下。 你发烧吗？不烧。我真的得走了，我会早点回来的啊。 没有经过林星点头，吴晓竟真的走了。林星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显得很杂乱的屋子里， 直到天色暗下来，都一动不动。他们的家近来很少这样杂乱无章了，乱得已经跟吴晓没来同住之前静园里的样子差不多了。同时，林星很久不曾体验到孤独，也终于回来了，还带来一种陌生的心灵上的疼痛。这疼痛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离不开那种炙热的爱情，明明知道他会慢慢变得淡而无味，可还幻想着也许能打破常规。这个常规他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男人不爱女人，首先是从对双方的性生活感到厌倦开始的，而女人爱情的内容则是共度时光，彼此了解，以及互相之间的安慰和忠诚，欣赏和珍惜，宽泛而有诗意。男人的爱情呢？男人的爱情才讨厌呢，无论内容还是基础，男人的爱情都离不开性欲。 林星没有起来为自己弄吃的，他怀着深深的气恼、伤感和委屈，在那只简陋的沙发里蜷缩着身体。屋里没有开灯，很静，他听不到这个城市的夜晚固有的喧闹。他知道，如果没有了吴晓，他会死得很快，因为吴晓即便离去，他也不会用他父亲的一分钱。想到死，他禁不住悲痛失声。他想，他死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心情平静，因为他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他已经尝过了人生中最大的幸福，那就是吴晓的爱，哪怕如此短暂，也足够辉煌。即便吴晓以后移情别恋，他死时一定还会叫着他的名字，他一定要带走吴晓的这个名字，他在九泉之下会一直感激他的。吴晓曾经对他那么好，没有吴晓，他不知道什么才算得上是美丽的人生。 因为想到死，所以林星哭了很久，哭过之后的心情竟然无意中有了一个重大的调整。他想，也许自己真的不知何时就告别人世了，所以有生之年真应该好好的去爱吴晓。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彼此惩罚，而应该是互相报答。于是他擦干了眼泪，从沙发的漩涡中爬起来，走到卫生间，打开灯洗脸，重新化了妆，然后收拾好被吴晓刚刚翻乱的客厅和卧室，替吴晓泡上该洗的内裤和袜子，然后充满幸福地等着吴晓。 晚上快12点了，吴晓才满脸疲倦地回来了。他很奇怪，这么晚了，林星何以还那么容光熠熠？吴晓问：“你好点了吗？”“ 嗯，好点了。” 两个人上床，吴晓问林星今天去潭柘寺看病的情况，林星一五一十地说。说着说着，吴晓竟睡着了。林星也没有生气，平时吴晓不仅自己话语简单，听林星谈一件事，他也只急着听最后的结果，而林星则比较喜欢叙述过程和表达细节，他觉得那才是谈话的乐趣所在。 这一夜就这么睡去了，无论如何，林星毕竟还睡在自己爱人的身边，还能触到吴晓的呼吸，听到吴晓的翻动和梦呓。过去一切不求自来的东西，现在都变得那么珍贵，好像随时可能失去一样。天亮的时候，他早早醒了，他不敢叫醒吴晓， 一直等到太阳投满了整个紫红色的窗帘，把屋里映照的五彩斑斓，他才弄醒吴晓。他的动作轻柔细致，刻意表现出情欲的渴望。他很想让吴晓感到满意，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吴晓在他的抚弄下，身体很快有了反应。吴晓躺着享受了一会儿，然后却突然一咕噜爬起来说：“ 啊，我得起来了。” 这下让林星都搞不清，自己是达到了目的呢，还是一无所获。林星让他起来，两个人默默地穿衣洗漱。林星叠被子，吴晓就在厨房里热昨天或许是前天的剩饭，谁也没有说点什么。原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林星总能主动挑起一些话题的，他的话题有意无意的多是对他俩初识和初恋的种种情形的回忆。比如他喜欢拉着吴晓在一起列数他跟他之间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吴晓说是借钱，是他借他50块钱付车费的那件事。 而林星印象最深的是吴晓在今天娱乐城偷吃自己的盒饭。哎，你是总老板的少爷，怎么会连份职工的盒饭也要抢过来啊？直到现在，林星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吴晓早忘了似的，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我那天啊懒得下去吃了，让他们帮忙呢带个盒饭上来。后来一看，领位台上放了一个盒饭，那我还以为是他们给我带上来的呢。 除了对过去的回忆，林星比较过瘾的另一个话题是预测未来。往远了看，等他们都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还会在一起吗？还会像现在这样一块做饭，一块上街，一块去酒吧吗？他们会有孩子吗？他们不指望孩子有多么孝顺，只要两个人还能在一起就行。试想想，一种相濡以沫的厮守能日复一日地延缓几十年，那是一个多么壮观多么感动人的情形啊。往近处说，马上就要降临的千年之灾，1999年12月31日夜里24时，或者是2000年1月1日凌晨0点，他们在哪儿？怎么样度过这个60亿世界人民都不会睡觉的一刻？林星说：“应该去中华世纪坛，那是专为庆典而造的。” 吴晓说：“那是国家领导人去的地方，那天呢，肯定戒严。 那”去长城，长城是中国的象征。 可是后来他们听说，世界人民已经把长城当做了整个地球的象征。跨世纪那一天，长城已经被外国人包了。吴晓说：“还是去天堂酒吧得了。那天呢，我们乐队肯定要在那里演出的。” 也好。天堂是人类理想的象征，而且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天堂是林星的爱情圣地，在跨越千年的一瞬，在天堂里重听一遍吴晓的天堂之约，既象征了他们的开始，又象征了他们的归宿，就这么定了。现在两个人之间诸如此类的话题越来越少了，也许是总说总说说得乏味了。林星叠完被子又去帮吴晓热饭和往桌子上摆碗筷。吃饭时两个人也只是吃饭， 除了碗筷的叮当和嘴里的咀嚼，别无他眼。 吃完了饭，已经十一点了，这一顿也不知算是早饭还是午饭。林星在厨房里洗碗，突然对吴晓说道：“ 哎，昨天我见到你爸爸了。” 吴晓正把擦桌子的抹布拿进厨房，他一听这话，当然一愣。你在哪儿见到的？ 在潭柘寺。哎，你爸大概信佛吧？ 嗯，你们说话了吗？ 说了，他让你回去。 吴晓愣了一会儿，把抹布晾好说：“要不，今天我回家看看他去。” 林星几乎听不出吴晓的口气是问号还是句号，是征求意见还是一个决定。他说：“啊，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吴晓说：“我回去就是看看他，你干嘛这么说呀？” 林星把手上的那只碗已经洗得又洗。啊，你爸不会再让你回来了。他让我离开你，不过你爸是为你好，我毕竟有这个病，老是缠着你也太自私了。 吴晓站在林星的身后，不知是在弄抹布还是在收拾什么东西，默默地不答一语。突然他抱住了林星， 林星一下子靠近吴晓那又宽又暖的胸膛上，心里漂浮的一切都在刹那间归了位。他转过身来，也抱住吴晓，只哽咽了一句：“吴晓，我离不开你。”吴晓终于没有回家去看他的父亲。林星一连几天既宽慰又揪心。吴晓和自己的家庭仍然保持了私奔在外的关系，固然是一个爱情的证明，但父子之情并不是林星可以湮灭的，林星也没有权利湮灭。到后来，林星开始主动地劝吴晓回家，刻意成全吴晓的孝道。可他一说让吴晓回家，吴晓就警惕地看他，以为林星是口是心非，甚至是引蛇出洞，然后好以哭和闹来反攻倒算。其实吴晓就是真回了家，林星也是完全能够承受的，迟早的事情嘛。 后来有一天，艾丽突然送来一只皮箱交给吴晓，说是吴晓的爸爸让那位行政部的李总带过来的，里面全是给吴晓买的崭新的时髦衣服和日常用具，以及吴晓一向爱吃的几样东西，唯独没有钱。吴晓拿到父亲送来的东西，马上喜形于色，林星是看得出来的，尤其是衣服，那些名牌的衣服、皮带和鞋，大概每件都价值不菲。 林星看着吴晓对着镜子是个没完，在一边又百感而无一言。他真想把那堆糖衣炮弹全都扔出去，可他知道吴晓对吃无所谓，就喜欢穿。她已经很漂亮了，可还是没完没了的打扮，像女人似的对衣服永远喜新厌旧。林星真想对这些不怀好意的物质引诱发泄几句鄙夷，可他又张不开口。因为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这半年中，吴晓是给他买过几件衣服的，自己却一件没买。林星至此才得以反省，没张罗着给吴晓买衣服是一项大大的失策。可吴晓喜欢的都是名牌，他们的那点钱又能买什么呢？ 从那以后，隔几天艾丽就受那位李总的委托，把吴晓父亲对儿子的一些物质关怀送过来。这一下 林星才把形势进一步看明白了。吴长天的做法既是对儿子的感情拉拢，又是对林星的精神冷战。 星期天这天傍晚，林星在医院做完透析回家的时候，看到吴晓又要出门，厨房里也没有做饭，他疑心地问吴晓：“你去哪儿啊？” 吴晓说：“电视台不是一直要给我们拍个 MTV 吗？今天我们啊，请节目部的头头吃个饭。今天晚上，你自己上街随便吃点吧。你家里边什么也没有了。” 林星没有多问。吴晓一走，他也上了街。他上街并没有去随便吃点什么，而是伸手拦了一辆夏利出租车，悄悄尾随在刚刚载了吴晓的一辆黄色面的的后面。 因为是周日，黄昏时的马路上车流不大，林星上车就付了司机50元钱，请他跟定前方的黄色面的。夏利追踪面的速度上当然有些优势，一直跟到国际俱乐部酒店，居然没被甩了梢。 这时天色已暗，路灯燃起，他看见吴晓下了车，匆匆走进酒店，他便也跟了进去，紧随着吴晓的背影，穿过富丽堂皇的大堂，一直走到拐角的一个装饰古老的美式酒吧。他没有跟吴晓走进去，而是沿着那酒吧一侧的落地玻璃隔窗继续往前走。透过玻璃隔窗，他看到在那空荡荡的酒吧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看见吴晓走进去，那个人就站起来，两人默默无语。接着那人用宽大的肩膀拥抱了他的吴晓。 那个人不是什么电视台节目部的头头，而是吴晓的父亲。 父子秘密相见的一幕让林星身心俱焚，他几乎要掉下眼泪，不是为了吴晓，而是为了自己。那场面仿佛已经预示了自己今后注定是个被抛弃的角色，他必须让他们父子团聚，否则在这场与吴长天的冷战中，失败的肯定是他林星自己。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一个人走出国际俱乐部酒店的大门，有点形单影只。这天晚上他没吃任何东西，也没有一点饥饿的感觉。很晚的时候，吴晓回来了。他帮吴晓倒冷饮、挂衣服，既没有提起国际俱乐部饭店的情景，也没有故意问起电视台和 MTV。 上床以后，关灯之前，他刚想说吴晓，咱俩得谈谈，吴晓自己先开了口。 过两天呢是我爸的生日，我想我该回家去看看。 吴晓自己先提出来了，让林星多少有点被动和狼狈。他马上明确表示，好啊，你应该回去。停一下又进一步主动表示，咱们明天买个生日礼物吧，送给你爸爸，可以用咱们俩的名义送。说完他又加上一句，你爸要是不高兴，就用你一个人的名义送也行。他说这话的语气是很温和的，很事务性的，完全没有恶意和情绪。吴晓听了显然也很高兴，他问， 那咱们送什么呀？ 林星注意到，只要他心平气和地与吴晓谈到他的父亲，吴晓的脸上必定是有光彩的，情绪必定是兴奋的，话也显得多和主动。林星是渐渐才看出这一点的，渐渐才知道吴晓其实是想念父亲的。林星的心里有几分失落，有几分烦乱，但他还是理性地问，你爸喜欢什么？ 他们俩躺在床上商量送什么生日礼物，可商量了半天没有结果。 林星主张送点补品，补品最能体现儿女的孝心，可吴晓说给他爸爸送补品的人太多了，他们家的补品一堆一堆的都处理不完。林星说，那就送鲜花吧，中老年人都是喜欢花的。 吴晓又反对，我们住的京西别墅啊，常有专门的花工来，什么盆花啊、插花啊、地栽花，什么都有。 看来有一点权势地位的人一切都应有尽有了，你说你爸到底还缺什么呢？ 吴晓朝天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他还缺什么。 林星支起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吴晓说，我知道你爸还缺什么，他缺少别人对他的感情，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他最怕的就是失去你，所以他才这么恨我。 吴晓说，我爸才没你那么儿女情长呢，他是个重事业的人，对我呀还不如对他的部下好呢。他和他们呢都很有感情，可是我在他心目中啊就只是个小孩。 我不否认上级与下级也能建立很深厚的同志感情，但是上下级之间毕竟包含了很多利害关系，有时候让人看不清楚真假。父亲跟儿子就不一样， 你爸爱你是天生的，而且越老越在乎你。林星当然也怀疑自己说这种促进父子感情的话是否出于真心和本意。他作为真心爱吴晓的人，其实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么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而已。 关于生日礼物的探讨一直持续到吴晓父亲生日当天的下午，最后终于由林星决定买一件真丝的睡衣。人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那么儿子呢，就是爸爸的小睡衣吧，反正都是那种贴身暖心的意思。下午四点多钟，吴晓就带上这件礼物往京西别墅去了。 吴晓一走，林星就显得很无聊，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斜阳下，猜想着吴晓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因为吴晓走的时候，林星说过让他陪他爸住几天的。但若吴晓真的不回来，林星也许该睡不着觉了。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睡过。不知过了多久，他的呼机响了，明明知道不可能，可他还是满心希望是吴晓呼他。可惜不是，吴晓这会儿大概已经走进他父亲那间华丽的客厅了。现在呼他的原来是那位他一直回避的极海小伙子夏卫华。这次他回了电话。 在电话里，林星才知道夏卫华已经到了北京，他已经拿到了前往芝加哥的单程机票，是来北京转机的，最多只能停留5个小时，晚上10点钟就要登机离境。林星在电话里听不出夏伟华的语调是平静还是激动。夏伟华说他没想到林星还能回电话，说他走以前无论如何要见见林星。 正好吴晓不在，与夏卫华毕竟相识一场，不能拒绝朋友的告别。于是林星坐出租车赶往机场。 半年不见，夏卫华显得更加成熟了，穿着新的衣服，也有那么一点意气风发。他见到林星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走吧。” 林星就笑笑说：“好啊，有我的机票吗？”“ 啊，你等着我，我会很快回来接你的。”“ 算了吧，我可受不了天天吃麦当劳。” 夏伟华认真地说明着：“哎，在美国有很多中餐馆的，唐人街里啊，什么都能买得到啊。” 林星见他认真，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有病呢。 夏卫华一愣，他沉着脸听完林星对自己病情的略带夸大的描述，然后说：“那我就更不放心你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谁能照顾你呢？” 林星有点感动，想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他说：“你放心走吧，我有人照顾。”“ 谁啊？”“ 我男朋友。”“ 男朋友？”夏伟华半信半疑地冷笑了一下。“总不会是那个吴晓吧？” 林星也笑笑说：“就是他。” 夏伟华有点惊讶，也有点嘲讽。“啊，他能照顾你？” 林星也搞不清夏卫华这样说是出于对豪门子弟的偏见，还是对吴晓个人的醋意。他半开玩笑的用手点点他，警告道：“哎，你可别说他坏话哦。” 夏卫华张开两手做投降状：“啊，哦，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他，不说他，就算是 看在他爸爸的面子上吧。你知道吗？我很佩服他爸爸的。上半年呢，我们集团的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股市差点完了，是他爸爸进场护盘，一下子把天又翻过来了。长天实业不但没有死，我们集团两个月内啊，还净赚了7-8亿，全集团呢，没有不服的。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神话全是吴晓他爸爸自己制造的，是他自己呢做了一回狠庄，把成千上万散户全套进去了。不过即使是这样，至少也说明他爸爸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气魄，把那么多人杀得片甲不留，自己呢还没露声色。 这场股海恶战在林星耳朵里当然并不陌生，刘文庆就是在这场恶战中沉下去的一只小船。但林星搞不懂这些商海风云的是非曲直，无法呼应夏蓓华的赞叹。只有当夏蓓华接下来问他对长天集团的那份调查采访发表了没有的时候，他才得以答道：哦，还没呢，因为我还摸不准对吴长天这个社会主义的老板到底该怎么评价。 夏蓓华当然不会懂得林星的恍惑，先是不解地问：你不是采访了很多人吗？继而恍然大悟：哦，是不是觉得快成一家人了，就不便再大肆吹捧了？嗨，那有什么呀，举贤不避亲嘛。 自从听到林星与吴晓真的交了朋友以后，夏蓓华言语的口气就多少带了一些讥诮，讥诮中当然又有几分的妒意，林星看得出来的。 他们在机场候机楼的一面巨型落地窗下站着聊了半个多小时，分手的时候夏蓓华依然表示了希望保持联系，希望他还有机会的心情。他告诉林星，自从他开始办理去美国留学的手续后，就恨不得立即登上飞机，但是如今走到了机舱的门口，却发现值得留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特别是林星。夏蓓华说：作为我唯一喜欢过的女孩，你是让我最想留下来的原因。 林星知道夏蓓华此言是真情实意的，但夏蓓华并不是吴晓那种冲动的人，接下来当然不会发生任何不计后果的浪漫故事。他们很正常地分了手，互相说了祝福的话，相约再见，也都知道也许永远不会再见了。林星离开机场直接回了家，在他家的门口站着一个男的，天已经黑了，他从那一头披肩的长发上认出那人是吴晓乐队里的键盘手。 那键盘手一见到林星便先开了口：哟，吴晓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没有啊，他到他爸爸那儿了。 那你和他，哎，你们是不是还在一块儿呢？ 林星差一点没听懂这话的意思，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这年头男的跟女的时聚时散已是最常见的事情。他点点头说：还在一块儿。你找他有事儿？ 是啊。嗨，我们不是要排那个 MTV 吗？今天晚上啊，电视台的人来要听听，可是我们到现在啊也没找到吴晓，呼他也不回，大家都急坏了。哎，你知道他爸爸那儿的电话吗？ 林星摇头：我不知道。 那位键盘手又问他知不知道吴晓爸爸公司的电话。 林星又摇头。自从他跟吴晓在一块生活以后，长天公司他就再也没有去过。 键盘手一脸焦灼地走了，嘱咐他吴晓要回来 一定叫他赶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林星也知道这对吴晓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他没法找到他，爱莫能助。他走进家门，还听到吴晓挂在床头的裤子里发出呼机的鸣叫声。吴晓换裤子，把呼机忘在家里了。林星突然想到了艾丽和阿欣，他们知道吴晓父亲手下那位李总的电话，找到那姓李的，大概就可以找到吴长天，那就可以找到吴晓了。于是他跑到外面公用电话去呼艾丽和阿欣，呼了三遍不见回音。他站在公用电话的书报亭外，眼睛下意识地盯着那一片花花绿绿的书刊封面。他心里犹豫着，要不要亲自跑一趟那个正在进行着奢华寿宴的京西别墅。 京西别墅的寿宴此时刚刚结束，儿子吴晓在自己的房间里给他的那帮狐朋狗友打了一通电话，就跑出来说要去和电视台的人谈什么 MTV 的事，匆匆忙忙和专程前来祝寿的梅叔叔告了别，坐了李大公替他安排的车子，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吴长天没有多问，他想不管怎么说，这个生日也算是一举多得。儿子就此归来，父子之间的龃龉就此化解。几个多年来一直追随左右的老部下，在一起轻松地聚了聚，对集团未来的发展做了集体展望。而梅启良的临幸，又使整个晚上的务虚气氛中得以加进了一些务实的话题。 梅启良是祝寿者中最后一个到的，他一看到吴晓，就悄悄伏在吴长天的耳边笑着说：“怎么，跟儿子和好了？” 吴长天也笑了笑，几分安慰，几分尴尬，自嘲地说道：“嗨，我这个人呐，能带千军万马，可是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教子无方啊。过几天呢，我让他给梅山认错去。哎，今天怎么没叫梅山一起来呢？他不是还在北京吗？ 梅启良淡淡地摇了下头，不做回答。这副表情吴长天是看得懂的，那意思是这还不明白吗？吴长天也清楚，梅山要是来了，万一吴晓不懂事儿再冷淡于他，两个大人岂不都没了面子？于是他也不再多说，转个弯把话题引到寿宴的菜品上去了。 作为长天集团总裁的五十大寿，今天宴会上的派头远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奢华。除了头道的红烧鱼翅是从今天娱乐城调过来压席的之外，其余都是京西别墅的一位小厨师做的家常菜。大家喝了一点白酒都没有过量，饭后几个老部下告辞走了，吴长天只留下了郑百祥，让他陪着梅启良和据说是李大公从下属单位请来的两位年轻女同志跳了跳三步四步。 那两个女孩吴长天似曾见过，仔细一端详则完全不熟。两个女孩都生得人面桃花，顾盼之间百媚顿生。他们由李大公介绍，分别陪着郑百祥和梅启良跳了几个曲子。陪梅启良跳的那个女孩，她忘了叫什么名字，穿了一身的黑衣黑裙，让吴长天觉得有些丧气。尽管他知道这些年女人的服饰似乎进入了一个上黑的时代，但是在吴长天看来，黑色无论怎样都给人一种死亡的隐士，颇不吉利。陪郑百祥跳舞的女孩则穿了一身时装化的中式外套， 眉毛嘴唇画的也有点像古代的侍女，可人名却反其道而行之，取了个洋文，艾丽，与服饰打扮驴唇不对马嘴。吴长天知道自己现在反正是看不懂这些年轻人了。 吴长天最熟悉的还是梅启良这些人，他们认识很多年了，对梅启良工作上的脾气和生活中的爱好都了如指掌，甚至他爱吃哪几道菜，爱喝哪几样酒，也可一一道来。跳舞是梅启良从不隐晦的一大爱好，梅家祖上在当年上海的十里洋场也算是个有名有姓的民族工业家。梅启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虽未经历旧时代的西学教育，欧风陶冶，但是毕竟世家出身，对吃西餐、打网球、跳交际舞之类的海派嗜好样样皆通。现在也许是年龄渐长的缘故，几圈舞跳下来，他的额上就有了些微汗，嘴上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吴长天见状，便示意停了音乐，然后和郑百祥一起请他到书房去喝茶。李大公则领着那两个姑娘到楼后的游泳池去游泳。他们一走，楼里静了下来，主宾三人喝着刚刚泡起的一壶当年的碧螺春，开始了书房里的话题。郑百祥率先开始话题，还是从今天的寿宴扯起。梅书记，你是不知道啊，今年这个生日可是我们硬逼着吴总过的。以前吴总呢，从不给自己过生日，今天我们是把你梅书记抬出来了，说呢你也要来，吴总才办了这顿饭。 梅启良笑笑说：“我也一样啊，基本上不过生日。”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共产党教育，动不动狠斗私自一闪念，到现在都落下这毛病了。 郑百祥滔滔不绝：“嗨，这是观念问题。实际上呢，私心不是坏东西，私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搞企业管理，也是先要解决好职工的个人利益问题，才能够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就好比解放战争的时候啊，共产党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福财分给农民个人，才能组织起数百万之前大军。那些农民出身的解放军战士呢，才会拼死而战。农民战士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泽东不实现，不承诺他们的个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蒋家王朝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到现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坏东西。现在啊，咱们国家的宪法虽然不像资本主义宪法那样开宗明义的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确提出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这也是历史的觉悟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啊。 郑百祥话里的话，梅启良当然听得明白。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